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很快，唐三就意识到了不对， 手中的铸造锤变成了木锤，重量相差太大，我原本的重心以及对水流的熟悉都做出了改变，重量不一样，想要站稳也会变得更困难。 想通这些，唐三立刻明白了几分父亲的用意。他稳稳地站在那里，控制着木锤轻轻挥动着。看似轻飘飘的木锤在水中受到的阻力竟然比以前的铸造锤还要大。它本身的重量受到了水浮力和冲力的双重影响，使得木锤控制起来更加困难。当唐三感觉可以重新站稳的时候，他再次用出了乱披风锤法。第一锤第二锤还能坚持，只是不太顺手而已。可到了第三锤的时候，木锤在破水木时瞬间被断折废了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唐三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训练。他没有内力，无法将内力注入到木锤之中来保护它。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掌控自己的力量，控制木锤在不断加力的情况下不被水流冲断，不被自己挥断。骤然加大的难度并没有让唐三退缩，反而令他的精神更加集中起来。九个月后，刺耳的咆哮中，巨大的水幕冲天而起。这一次被顶起的不再是部分瀑布，而是宽达十米的整个瀑布。瀑布下，那腾空而起的身影全身都在闪烁着古铜色的光辉，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81锤，唐三已经忘记了这是自己完成的第几个81锤。坠入水潭，感受着周围包裹自己的清冽，他尽可能地放松着自己的身体。他知道，像这样放松的时间非常短暂，接下来不知道父亲又会给自己安排怎样的修炼方法。握在他手中的已经不是和铸造锤一样大的木锤，而是锤头横截面积直径2米的超级大木锤。而这样巨大的木锤，锤柄却只有人手臂粗细。这种木锤哪怕是正常被举起，锤柄都可能在重量的作用下直接断裂。可唐三就是凭借着力量的巧妙控制，用它完成了瀑布下的81锤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的乱披风锤法已经练到了极致。正如唐三所料想的那样，当他回到岸边时，父亲已经在那里等待着他了。但和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当他准备上岸的时候，面前出现了父亲那只粗糙的大手。短暂的呆滞之后，唐三伸出右手与父亲相握，唐昊猛地一用力，唐三的身体已经破水而出，落在他面前。来这里已经整整一年了，唐三明显变得更高大了，已经接近16岁的他完全是成年人的体型，他长得也越来越像年轻时候的唐昊。虽然还不到16岁，但是他脸上的那份刚毅却是20-30岁的普通男人也无法拥有的。刚毅果决，坚韧不拔，昊天宗直系子弟所拥有的优秀素质都能在他身上找到。对于儿子的成绩，唐昊很满意，尽管他不会表露出来。不需要唐昊动手，唐三已经主动将手中的超大号木锤扔到一旁。 爸爸，接下来用什么？ 一年的时间，他已经适应了这种特训，也能明显感觉出在这种特训之下自己能力的提升。对于力量的应用，唐三现在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，他甚至可以清晰地掌控着自己每一分力量的走势。走出水潭，哪怕是身边再细微的力量波动也无法瞒过他的感觉，即使是一根草叶，在没有魂力的唐三手中也能成为杀人的利器。唐昊抬起手指着水潭另一方的瀑布， 今天你休息吧，明天开始，只要在你修炼的时候，我不希望看到瀑布落在距离水面30米以下的地方。乱披风锤法可以正着用，也可以反着用，就像当初你抵挡疾风学院那个风啸天的疾风魔狼36连斩一样。 爸爸，我不明白。 一切的训练都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掌握昊天锤，更好地使用你的力量。但如果一直是以外物练习，你将永远无法真正感受到昊天锤能带给你什么。所以，从明天开始， 在瀑布下，你用自己的昊天锤可以使用魂力，让我看看你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。 一边说着，唐昊抬手在唐三左肩上一点，唐三只觉得一股大力传来，身体不由自主地转了过去。紧接着，一只灼热的大手已经贴上了他的背心，灼热的气流透体而入，顷刻间冲入他丹田之中。还没等唐三反应过来，丹田的内力已经像是火山喷发一般奔涌而出，大力下压，唐三不自觉地在唐昊的掌控中坐了下来。 凝心静气，修炼魂力。 原本以为真的可以休息一天的唐三，没有闲暇去想其他的了，立刻抱元归一，引导着体内骤然奔涌的内力，按照玄天功的路线运转起来。玄天功本是一种温和的内力，可此时却突然变得狂暴起来，在唐三的略微引导下，宛如决堤的洪水，冲刷着他那坚韧无比的经脉。内力入体，唐三感受良多。首先他感觉到的就是自己的精神力对内力的控制。在庞大的精神力作用下，虽然内力冲击感巨大，但他还是能够勉强控制。其次他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经脉的变化。虽然已经一年没有承受全部内力的流转，可是自己的经脉却像是被拓宽了，而且变得坚韧无比。任由那庞大的内力怎样冲击，也必须要循着经脉的轨迹而行。瀑布下的冲刷是对唐三整个人的锤炼，一年的枯燥训练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提升。破裂的声音不断在唐三体内响起，那并不是经脉被冲破，而是阻隔被打开。短短三个周天运转下来，唐三的七经八脉中，包括原本已经被打通的，竟然通了六脉，只有任督二脉依旧坚守壁垒。六脉贯通，更加庞大的内劲加入进来，熔炉般的感觉再次出现，只不过这一次却是唐三自己带给自己的。其实连唐昊也不知道，这一年在瀑布下自身没有内力的冲击中，唐三原本吃下的三种仙品药草也已完成了与他自身彻底融合的过程。如果按照正常修炼的进度，这至少是需要十年才能缓慢吸收完成的。虽然三种药草的吸收不会给唐三内力带来巨大的突破，但却令他全身的经脉、骨骼、肌肉的柔韧程度变得极其可怕，每一处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。正像唐昊计划中的那样，唐三本体正在朝着被打造成神器的道路走去。最后所有的灼热在背心处凝聚，再反卷而回，那最后凝聚的终点正是外附魂骨八蛛矛。作为能够进化的魂骨，随着唐三自身的提升，八蛛矛也在不断的进化，原本的一天变成了七天，唐昊也足足在自己儿子身边守护了七天。七天的时间，唐三身上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第一天，唐三体内涌出了一层灰色物质，第二天，灰色物质凝结成片状，开始逐渐脱落，露出里面粉白的肌肤。在肌肤之下，唐昊看到了淡淡的红蓝两色气体流转。然后到了后面几天，唐三全身上下变得越来越莹润，甚至有一层淡淡的宝光从体内流淌而出。唐昊当然不是简单的封印了他的魂力，这种压迫魂力的做法乃是昊天宗才有的手段，在四五十级这个阶段使用最为合适。本来唐昊是准备压制唐三两年时间的，可是没想到给他两年的任务，唐三一年就完成了。唐昊知道如果再继续压制下去，也许会产生反效果，所以才在今天帮他解开了封印。这种压迫后爆发的方式，每个人一生只能使用一次，唐昊选择的无疑是最好的时机。过了整整七天时间，唐三身上的魂力波动才逐渐稳定下来。当他再次睁开双眼时，唐昊从儿子眼中看到了一丝平和。 爸！ 唐昊突然一掌向他拍出，唐三不敢阻挡，任由父亲一掌拍在自己胸膛，将自己远远地送入潭水之中。 好好洗洗你自己，你的魂力已经达到了五十级的瓶颈。 五十级，没错，现在的唐三魂力已经到了五十级的瓶颈，只要再获得一个魂环，那么他就可以真正进入魂王的层次了。一年，短短一年的时间，从42级到50级， 唐三今年还不到16岁，在整个魂师界的历史中，这绝无前例。唐三虽然感觉到了自己取得了巨大的突破，但如果不是唐昊说出，他也无法相信自己进步的程度竟然会这么大。要知道，魂力越往后修炼就越困难。简单的洗干净了身体，唐三重新爬上岸。 爸，我真的已经50级了。 我的感觉不会错的，你已经50级了。不过你不可自满，越往后修炼的难度就越大。50级到60级是一个关卡，当初我用了5年的时间来完成，我希望你在20岁之前能够突破60级的界限，之后的道路走起来才会更加容易。 是。 这一次连唐三都看得出父亲情绪的变化，虽然依旧是在教导自己，可父亲脸上那丝若有若无的笑容还是被他捕捉到了。16岁50级还拥有2块魂骨，现在就算是60级的魂师也未必能够战胜唐三。 小三，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决赛最后关头，你抛出八蛛毛碎片的手法是你的自创魂技吗？ 算是吧。总不能说那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技巧吧。从某种意义来看，唐门绝学到了这个世界都可以算得上是我的自创魂技。 你那些技巧很不错，不要荒废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晚上在瀑布下练习昊天锤，白天可以自行安排。 爸爸，我已经50级了，不去寻找一个合适的魂环吗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